嘿嘿，我是于慧，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呢是要承接上一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台湾工作的那一些日子。上一集分享到我结束我的实习嘛，那结束实习不久后我就毕业了，我就有在家里待业了。就是租屋的地方，然后待业了好几个月，那个心情真的有够忐忑，有够压力，有够紧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证明你没有听过我的第一集，所以大家赶快再回去听第一集 ，OK？ 好了，我最后呢是找到了一家那个交友联谊公司的活动老师这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其实蛮特别的，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帮公司策划活动，就是要帮那个单身的男女制造彼此认识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也是一个聆听者，让客户有一个可以抒发的空间啊，也要兼任客服。如果客户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他们也会在那种通讯软体上面找工作人员聊天，那我就是其中一个陪他们聊天的人。这是我第一份正式进入职场的工作，所以菜鸟会做错的事情啊，我其实也是做到七七八八的。我记得那时候面试这份工作，面试官是跟我讲说，哦，一个月只要交6到8份的活动企划就可以了。可是我在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呢，每一个月交足12份企划书，就。其实想活动想企划是一件很烧脑很烧脑的事情，就整个团队只有我一个人在想活动跟安排活动，所以那段时间我真的压力到不行，我就是一个大菜鸟还要我去想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讲好啦，有开创我人生的新极限这样子的感觉。好的，就这是我犯蠢的第一件事情咯，因为我没有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我没有去提讲说，为什么跟我一开始面试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奉劝大家，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开口。如果公司更改后的工作内容跟你一开始面试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让你开始无法接受跟负荷不来的时候，就还是要有勇气，然后有礼貌的提出你的想法，这个还是很重要的。OK， 我二次声明。然后呢，我这份工作的上班时间呢是下午1:30到晚上的10:30，有时候会强制加班到11:30，又或是有时候我要等客户啊，也有可能等到半夜12点这样子，我就要用百米的速度跑去那个捷运站，就是 MRT 啊，我要搭 MRT 才可以回家，搭末班车。我的家离公司走路，就是我的家，我那时候租的房子离公司走路加搭 MRT 的时间要1小时，那末班车呢就是半个小时后他才会来，所以我们回到家已经是半夜1点多了，才开始要洗澡啊，那些就是弄到来，其实有时候可能入睡的时间已经是2点多3点了，就这样日积月累，我的身体就变得很不好。又因为我没有办法按时吃饭，就很常胃痛啊、经痛啊、皮肤变得很不好啊，然后很容易长痘痘、粉刺什么的，气色很差很差哦，很容易贫血的，就。我不知道就又是只有我一个人适应的很不好的样子，因为我看我其他同事都适应的很良好应该是个人体质啦，我自己的问题，好，就我自己的问题 ，OK。但是撇除以上的这些缺点啊，我还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虽然很压力啊，很影响健康，但是我有时候也蛮享受的，因为主持。活动跟带气氛一直都是我的强项，也是我的兴趣。再加上如果客户啊很满意这场活动，觉得这场活动很好玩的话，我也有奖金可以拿所以我很努力。为什么因为钱呢，我一个月大概差不多要带6个活动，奖金再加上我的薪水啊，我的那个薪水可以接近大概4万多台币这样子，大概5000马币上下这样啊。对于一个社会新鲜人来讲，就是社会菜鸟来讲，这个算蛮多了吧？还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呢？ 对我来讲我是觉得 OK 啦，就算蛮高的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就有一个客户他就来找我聊天嘛，我就是一个倾听者。那天他心情很差很差很差，他就跟我聊起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进入恋爱关系的原因。那就跟我聊了聊聊聊，然后聊到一半哦，他突然间问我你是什么星座的？我就说我是射手座的。然后这一刻他的眼泪就落下了，他就落泪，他是一个男生来的，他就落泪，然后就说他曾经最喜欢最爱的那个女生就是射手座的，可是那个女生很 hurt 他。我当下听完我就讲说，惨了，我要讲什么呢？我就真的是一句话都没有讲，我就当下是很沉默的让他把眼泪哭完，然后让他情绪平稳回来，再鼓励他把之前没有对那个女生说过的话都说出来，鼓励他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原谅那个女生，也原谅自己，然后 move on 这样子。结束就整个聊天结束之后啊，他也看起来有一点释然啊，然后很真诚的跟我讲一声谢谢。我当下是蛮开心的，因为原来我自己也有能力作为一个陪伴者这样子。我没有办法讲我是一个专业的諮商员，我可能也给不出一个很好很好的建议啊或者是方法，可是我作为我有办法疗愈他的一个当下的失落情绪，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很像帮你度过了一个你自己很难过的一个难关，那我也蛮满足的那种感觉。说完感性的事情，我来说说看，作为一个人生充满搞笑事件的人会做的蠢事吧。有一次呢，我的老板就看着我加班，他就开玩笑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加班啊？浪费我的电呢。我那天就是心情其实蛮低落的，因为我企划写不完写不出了，所以我才会坐在那里加班嘛。然后一听到这种话我的心情就整个boom， 然后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怼回去，我就讲你为什么也还在加班啊，浪费公司的空间呢。重点是我的老板是一个有一点圆润的人，所以我的话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在人身攻击他胖，就我没有那个意思哦，但就旁人听起来就讲说你为什么可以说老板胖呢。我的上司马上就冲出来哦，就直接跟我老板讲说对不起对不起。事后我也被我的上司骂，就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OK， 因为平常我跟老板是蛮熟的啦，就是会开玩笑啊会讲讲话什么的，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真的知道在职场上啊就不应该是这么随性的，你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跟职责，不要以为自己跟别人混熟啊就可以随心所欲，因为熟这件事情啊就是自己的错觉呀， yeah， 就是错觉。然后这件事情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同事啊，就我一开始进去工作的时候跟那个同事其实也蛮好聊的啦，他对我也很热情，结果后来因为他跟我的上司就不是很合，就是冲出来帮我道歉的那个上司不合，所以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讲话了，我就很纳闷，就很影响心情啊，因为一开始这样好，为什么突然间又变成这样子，会让我无所适从。我的朋友，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朋友讲，然后我朋友就听了过后，他就很淡定的说，就直接讲我，他讲啊，你是去上班还是交朋友的啊？我就听了这句话过后 OK， 直接从状态里面出来。真的，上班的同事就是同事，要成为朋友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啦，所以何必为了一个同事，就是他同事就真的是过客，然后影响自己的心情咧，就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啦，跟同事保持一个上司友好啊，然后可合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何必委屈自己或者是改变自己，就为了去迎合同事，为了让同事成为自己的朋友呢？就他其实是一个连朋友都称不上的存在耶。我就很深刻很深刻的领悟到这个道理之后，就一直一直一直放在我的心底，我也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可能有同样面对到这个问题的你啦。 就它是一个蛮珍贵的领悟，就让我在之后的职场上就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人际关系然后受影响这样子。那总结一下这份工作，虽然说这份工作因为身体的关系我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啦，可是期间很认识的一些朋友到现在都还是有联络，就我真的是收获到可遇不可求的朋友之外呢，也很真心的谢谢这份工作让我有一定程度的成长，因为它毕竟是我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然后真的是进入职场后的工作，那种体验跟在打工的那种是不一样的，复杂很多，然后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很多，当然我现在也是持续学习中啦。那结束这份工作之后呢，我又继续开始了无业游民的生活。那时候找工作真的不是很顺利耶，就没有人愿意面试啊，或者是聘请像我这样子的外国人，可是我又不可以没有收入哦，所以我就开始偷偷去打工。为什么会讲偷偷诶？因为没有工作证其实是不可以打工的，所以我就只可以找一些不介意我这样子身份的公司或者是散工来做。就刚好是在一个旅游展的期间，那个旅游展呢它有很多个摊位的，我就在其中一个卖保健品的摊位打工。我记得那时候我卖的是黑色的柠檬，可是其实它是晒干发酵后的变成黑色的酸柑啊，就马来西亚的酸柑，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叫黑柠檬。OK，whatever， 总之它的品名就叫做黑柠檬。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直销保健品，功能吼，就是它的功效啊，多到可以从外太空排到内子宫。但我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相信它的功能这么多的感觉。OK， 四天的展呢，我个人的业绩还算不错啦，都可以卖上万的业绩，就是台币上万的业绩。可是其实我内心是很愧疚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些功效都是假的诶，我会觉得自己很像在骗人这样，就哎，那种感觉真的不是很良好。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现世报来的这么快诶。为什么这样讲诶？因为我结束工作之后，我姐姐就来台湾找我玩了。然后有其中一天是因为我有事情，我没有办法陪她出去，所以她就跟她朋友一起出去玩。结果回来的时候啊，她就拿出了几瓶东西，然后就跟我讲，哦，这些东西很好啊，可以调理身体呀、啊，然后让女生的经期可以顺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听完了过后，我就问她，这什么东西来的？然后她就默默的讲。哦，这个啊是酵素，是一种对身体很好的保健品。然后我一问价格，天哪，价格还不便宜，我整个激动诶，你讲这是不是现世报，老天爷来惩罚我来了。所以哎，虽然保健品这种东西是见仁见智啦，我也不确定说姐姐买的酵素有没有效果，但我就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卖了那个保健品过后，我姐姐才会买了这一堆跟我一开始卖的那个保健品功效差不多的酵素回来。我就觉得哎，一定是我害了我姐姐这样子。就可是我那时候又因为没有钱，所以也必须要去打这份工。哎，算了啦，反正这酵素喝完就算了，只要对身体没有害就好。所以现世报还是会存在的，我就一直觉得是这样子。老天爷劝我要善良，老天爷叫我要善良，不要再骗人了。好啦，我的就这样咯，我就把我姐姐送回马来西亚。我的工作到那一个时候还是没有下落，就一直很难找，也找不到。可是我也不可以一直这样拖下去嘛，所以就还是想一下，好，我就买了一张回马来西亚的单程机票。但因为我个人还是很舍不得台湾这片土地的，所以我又买了，我不是买马上回马来西亚的，我是买大概三四个月后的机票。这意味着呀，我又要开始找工作咯。那这次找到的工作呢，是一间快要倒闭的广告公司。哎，我就讲怎么我这个人一直在经历这种特别的工作嘞。 想不通，真的想不通。我一开始去面试的时候，还以为它是一间很不错的公司哎，因为老板他很和蔼可亲，他还很愿意帮我申请工作证啊什么的哎，我就很开心耶，可能有机会可以留在台湾喽，我就很开心，先进去打工当试用期。可是当我跟那个会计小姐有了一定的交情过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间公司它负债累累，还会欠薪，公司也已经长达半年多到一年吧，那时候好像有听到有一年的时间，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收入跟 case 哎，这样子的公司我当然是很认真的进去，只想要当 part time 啊，哪里可能还要接下这个 offer， 真是太恐怖了吧，随时随地会被欠薪哎，这样我留在那里打工就没有意义啦，对不对？留在那边工作就没有意义啦，就也养不起我自己，所以我就拒绝了老板给我的 offer， 我就跟他讲哦，我就想要来这边先学习看看先啊，然后就先推掉他给我的这个 offer。 在我打工期间啊，我的老板的人哦都在美国处理事情的，所以我过得很轻松，就没有人会管我啊，我就把事情做好，然后准点下班，一分一秒都不会差的那种准时哦。我记得我是5:30下班，我大概5:25的时候，我就会去装水，去上个厕所，整理头发，然后弄来弄去 ，OK， 收一下我的桌子，擦一下 ，OK， 5:30收工，就骑我的摩托回家了，就是一份很爽的工作啦。就很幸运哦，就这么轻松，然后还可以让我在这段时间有收入，也可以 cover 我自己的生活费。讲真的，如果你问我在这段时间，在这份工作我学到什么，可能就是工作效率吧，因为我会把我那一天老板交代我的工作再把它快快完成，压缩在可能2-3个小时内完成掉它，然后剩下的时间我就会拿来看 YouTube 这样。我还戴耳机去耶，你讲我是不是太嚣张了一点呢？就会剩下的时间我就会看 YouTube 啊，滑手机啊，网购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的。但老板他对我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他觉得我事情都有做好，都有做满给他，所以可能某种程度上培养了我工作的效率吧。哎，就是一个爽工，然后还要这么头刺舌，我真是惭愧啊。好啦，终于把我在台湾5年的一些工作经验分享完了。其实不管这些经验啊是开心啊，或者是压力，又或者是不顺利啊，我就觉得每一个经验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拥有了这一些经历跟经验，才造就了现在跟今天的这个我。虽然我依旧是一只大菜鸟啦，但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经验的菜鸟这样子。我就希望诶，我可以跟你一起加油，一起努力，为更好的自己前进。永远不要把自己跟别人的成就做比较，只要现在的自己比曾经的自己更厉害，就很像我以前是一只大菜鸟，零经验的大菜鸟，我现在是可能有一个18000经验的菜鸟，我就觉得诶，这就是一件进步啦，然后这也是一件很值得称赞自己的事情嘞。好啦，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